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暖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啊，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月月。那还是同样的，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欢迎各位的到来的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呀，就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传统的声音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现在在晚上啊，正好可以拿起手机的话，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视频的办法也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呢是我们 FM98.2 活力982的微信公众账号，只要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同时呢各位点击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了。那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各位现在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像一直播呀，像北京时间去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哈，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而且欢迎各位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啦，那今天还是同样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是请到了一个非常庞大而且非常重磅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为什么说这么庞大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各位可以通过手机通过视频的方式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直播间的全景是非常壮观的哈，大家人很多啊。同时呢，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卖这么多关子，干脆直接让大家来打一个招呼。稍等一下，我要做一下准备。我们现在请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跟我们所有的听众还有网友们打一个招呼，一起来说话吧。这样我们一个一开始说大家好我们是，然后同时呢再从我的右手边开始一个一个 one by one 的来自我介绍，好不好？好，一二三， 大家好，我们是 老皮匠乐队。 哦，老皮匠乐队，欢迎各位，欢迎。好，欢迎，这是我们整体亮了一个相哈。那之后呢就请我右边开始吧，一个一个的来介绍自己，好不好？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鼓手王洪涛。 嗯，欢迎王洪涛鼓手。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田建华。 贝斯手，欢迎。 大家好，我是老皮匠乐队的主唱何颖。 嗯，欢迎主唱。 大家好，我是老皮匠乐队的经纪人付伟兼伴唱。 啊，伴唱，经纪人伴唱， 对， 这我觉得您这很厉害哈。同时我们继续 啊，大家好，我是老皮匠乐队的口琴三郎。 哇，哎，你这个做的有点低，可能会挡住大家，到时候我们真正去展示您的这个口琴部分的时候可以再稍微高一点哈。然后同时我们继续后面。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索登宇。 嗯，索登宇吉他手。 大家好，我是什么琴都弹的马健。 我觉得这个有点厉害，我觉得这个有点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哎，怎么搞，什么琴都弹。我觉得厉害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个众星捧月的这个月啊，中间的一朵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她呢是主唱。然后其次呢，就是发现好像有很多能人，一个是比如说我是又当经纪人又当伴唱，就感觉很厉害，同时还说我什么琴都能弹。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就是先声夺人。首先我们先不去跟您聊那么多天，我们先用自己的声音，我们的作品来征服大家的耳朵，好不好？ 好， 好，那现在我们就闲话少说，来开始我们的第一首曲目。今天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是哪个呢？ 忆往昔。 忆往昔，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老皮匠乐队的《忆往昔》。嗯。好，感谢我们的老皮匠乐队为我们带来了开场曲目，叫《忆往昔》啊，这首非常欢快而且非常北京的一首歌曲。我之前看到过相关大家的评价，就对于这首歌，很多人说在一次的娱乐的节目当中听到了，立马点了收藏。还有人说，哇，这个主唱或者说这个乐队，他们的幸福指数得有多高？ 高。然后同时还有人说，这个如果用一种这个音乐类别来形容的话，是不是属于爱尔兰北京味儿的？所以大家其实每个人对于这首歌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解读，然后同时都惊叹于哇，大家的创作出来的这种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当我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每一位老师就是在非常幸福的在唱这首歌。所以这个当时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故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首歌呢？谁来？ 当时这首歌啊，也属于我们的，实际就是这个当时看了一个爱尔兰的一个乐队，说岁数的也都是比较偏大的，都看了那个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音乐比较好听，也适合我们这个，所以呢，就我们根据他这个有些的东西怎么就根据他来的，来创作，大家一看好听，就这么一起玩起来了。 所以您是认同，就是大家都是认同那个网友说的，比如说爱尔兰北京味儿的，就 是也不是说 当时开个玩笑， 这东西你说听像吗？像什么？就主要以高兴欢快为主。 对，真的是非常欢快，非常的快乐。 这首歌的歌词里啊，有很多我们从小的那种生活成长的历程， 就是在胡同里面 的 那种， 对，就那种感觉。 就是老北京的小朋友们，然后长大的一些成长的历程，还有那些回忆啊。我看到也有，确实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之后，也都回忆起了自己北京，就是北京人回忆起了北京的生活，让外地人了解了北京。 对，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歌曲呢。展示完了我们的实力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乐队哈。我们开场就说了，说今天请到的乐队是非常庞大的，那庞大。所谓的这个庞大，最多的时候我们是乐队有多少人呢？ 有第三次参加，中央台的中央三台的回声嘹亮节。 回声嘹亮， 我们在台上有16个人。 16个人，今天来到，哇，是个团队，是乐团，对，老皮匠乐团。然后我看现在是工作室，然后也是我们的老皮匠乐队哈。 对。 那个时候就是最多的时候有16个人，那同时大家都是什么缘由聚集到一起？因为我看可能会有一定的流动性。 这个乐队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主力成员啊还是这个马健，和这个索腾宇索老师，他们俩都是当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组织的那个叫黄主任乐队。 哇， 一个是吉他手，一个是贝斯手，然后呢，当年他们这帮老同志呢，他们都是在幕后的多，一般人都注意歌手嘛， 对对对。 所以到后期呢，他们就虽然不在这个一线这个演出了，但是呢，有教教学生啊，或者做一些别的工作呀，这样呢，以他们为这个组建， 为核心， 把这个乐队组建起来， 逐渐就队伍就庞大起来了哈， 都没离开音乐， 好玩啊， 对， 好多的当年的老哥们，什么那个还有萤火虫乐队的啦，什么那个叫什么。北京那个还有空军乐队的，当年在那个年代玩音乐的人，还是现代人乐队的，好多老的朋友哥们没事就过来玩，其实就跟玩票一样，他们把音乐当成这个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的一个 对，就所以说明这个音乐就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是有我们的核心的成员，然后同时围绕这个核心成员，大家也是越来这个力量是越加的集中。所以我看到说我们是07年的时候成立的，是吗？ 对， 07年 到今天整11年了。 哇，整11年，同时这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我看好像汲取了很多年轻的力量，而且你看还有女士，所以我们的两位核心成员要不要？要说一下你们这个就是凝聚力量时有什么样的标准吗？就是有没有考虑一定要男士女士，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才华能够吸引到各位？ 没有，我们就是因为是一是喜欢音乐，二是投脾气，主要是投脾气， 就是能在一起玩， 对，能在一起玩高兴 就行了啊，对， 就欢迎， 业务也差不多， 对，不没，就是我们不注重这个，主要注重那个人， 明白，主要是性格相投，同时呢，这会一点，有一些音乐才能和才华，然后就可以吸纳过来哈， 人品第一， 对，这其实也是长久来看就是考验人品嘛。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年轻的还是比较。有资深的有资历的哈，我觉得每一位成员都是应了这个手足情，是不是？我们有一首歌也叫手足情，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用歌声来感受一下各位老师们的手足情，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老皮匠乐队的手足情。 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走。 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 于星座，你是否有听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 哇哦，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我们的老皮匠乐队演唱的《手足情》啊，又是一种另外一种风格的歌曲。同时，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打 call 了，大家都说，哇，天哪，好多人都来了哈，都在说支持老皮匠，然后说支持老皮匠乐队，你们是最棒的，还有说不错不错不错，大家都来支持你们了。然后还有说喜欢副歌的忆往昔，然后同时还说小不点真棒，哎，小。不点是哦，我猜到了，看来大家真的是过来加油了哈。如果要是各位听到了我们老皮匠乐队的歌曲，有触发到你内心的一些感悟的话，赶快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当然了，这首歌曲确实和之前完全就是两种风格，因为比如说第一首是大家欢快的，然后在一起也许都在跳着舞，载歌载舞，然后一起去回忆那个时候的快乐生活之外，像这首歌就感觉是朋友之间，然后可能喝点小酒，然后在一片就是非常广阔的草原，然后坐在席地而坐，大家一起去聊聊天，然后唱着歌，这种感觉就很舒服。所以说我们乐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包括它出现的这些创作的这些歌曲，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标签或方向呢？会有吗？ 没有， 也是靠感觉吗？ 对，就是，听着喜欢了，我们就玩。 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时刻，大家真的是在一起，然后喝点酒啊，然后聊着天呀，就聊出来一首歌。 对，我们基本就是， 然后弹弹琴， 对，全是在酒桌上完成的。 哦，是吗？就是 大家一块高高兴的，哎，这聊聊挺好，对。 哎，我感觉到了，因为从歌曲当中也能看到各位老师的真性情，所以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肯定也是取自于生活当中的真感情哈。那其实我也是知道，因为像马健老师还有我们的索登宇老师是之前曾经来到过节目当中的， 对。 而且刚刚介绍的时候我也说了是非常大咖，说我自己什么琴都会弹。 没有，他什么都会，不是吹拉弹唱啊。 所以马健老师，那您是到底会多少种乐器？因为我知道二位老师之前是在一个叫黄种人乐队，也是担任不同的这样的， 最起码是四五样。你看贝斯，吉他，曼特林，然后那个班长，然后唱 口琴， 这最起码六七个， 还有二胡， 我 这就是什么都喜欢，都是 完了 一平度嘛，半 舞蹈，舞蹈年轻时候跳的也好， 舞蹈也可以， 第四个， 这个暴露出来了，爆料， 现在跳不动了。 那个年代你们应该跳的最好的叫帕斯， 吉他帕，是吧？ 水兵，那叫水兵，没有什么吉他帕都不知道，水兵摇摆。 现在乐坛公园的那些阿姨什么的跟你跳的一样吗？ 那什么，那是广场舞。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其实日常大家就是交流的时候氛围是特别好的，而且特别轻松，那互相开着玩笑。那其实我还是好奇，就比如说之前自己在乐队当中担任的一些这个乐器，可能跟现在担任乐器因为高低声啊，总之各种方向可能都不一样，那有没有说是自己凭借全部都是因为自己爱好然后才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还是 就全凭自己爱好， 全凭 全凭自己爱好。 那还是非常。 本身创作，大家都在参与， 是吧？ 每个人都在参与， 所以每个人都会很多吗？ 对。 我就特别的好奇，发现每个人都多能。 田老，吉他乐队里也是相当全面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也是一个在北京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过去说吧，叫老炮吧，也算老炮，绝对老炮。 明白。 对， 音乐界的老炮。 这乐队里的玩的都是，而现在也担任这老师呢，教这帮小孩培养后花朵，培养后一代。 明白。所以说我们乐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很多种的乐器。 对，我们叫那个王洪涛，那绝对是玩 MIDI， 北京在中国来讲都在最早的 音乐制作里边的 最早。 真的是老炮， 他曾经是罗兰的那个180之类的那个中国的代理。 哇，真的非常厉害。那其实我们日常就是大家在玩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可能年轻的一些乐队还是说我要去搞创作，为了创作而去做什么音乐之类的，那我觉得各位老师完全就是在玩音乐。那玩音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也没有自己标准的界限？ 也是，也没这事儿，也以前是 音乐玩，现在玩音乐。 哦，音乐玩， 这概念 然后玩音乐。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概念特别好。 搂草打兔子，能挣点挣点。 其实大家可能 挣不了无所谓。 大家其实真的是境界就不一样了。那各位在真正去演奏或者是在去创作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界限？就是我会唱，然后我也唱歌，然后我也去演奏乐器之类的。 对对对， 就完全 没有，我们谁能唱谁唱。谁喜欢唱都能来，我没什么界限， 所以真的是没有界限哈。 没界限， 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同时我们也是知道我们乐队是以这个乡村蓝草风为主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或者解释一下这个乡村蓝草风？ 不用介绍，还是咱们演一奏一下吧，再让感觉一下，是吧？还是演奏一段吧。 好，那 因为咱没法界定什么音乐，我们不界定音乐型，就只要我们喜欢的音乐， 只要是欢快的， 欢快，我们就玩。 行，那我们也是用各位的声音来感受一下这个乡村蓝草风到底是什么样的哈。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老皮匠乐队给我们带来的歌曲，这应该算是乡村蓝草风的一个示范了。好。种风格，我觉得每听一首歌曲都能给大家带来惊喜，就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呢。这个其实就是乡村蓝草风的一个示范 ，bluegrass 风格。同时，这也是我们乐队的主要的风格，是不是？ 对对，你看这乐器件儿，只能看着。 所以它应该是咱们乐队应该是国内唯一一个吧？ 啊，不是 唯一，或者是第一个。 我们就喜欢，没有说唯一不唯一的，我们就是喜欢这种音乐形式。 嗯， 可能有比我们还好的。只是现在还没，我们想也想交流。 明白明白。 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好的，就是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个，以这为主，并不是说就是跟这个死干，就是有别的我们也玩，也不是说也不是这个。跟那死干 好像这个是当时开了一个先锋，是吗？ 对，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因为这个岁数，因为是 这个年龄段的，国内确实真没有。这个年龄段的 对 很少， 大家都很谦虚了哈。但各位请看一下我们直播间为各位打 call 的这些，因为打 call 就是为你们加油力挺你们的网友啊，真的非常多，说好多力挺你的，说小不点是我们家公主，说支持小不点，然后还说宋哥刚好嘿嘿，宋哥刚哥好嘿嘿嘿，然后还说东子也来了，然后好像网友们他们之间可能也有认识的哈，都是乐迷，然后同时还说三哥的口琴绝对牛，对，然后还有说马爷最牛，然后还有说永远支持合影主唱，我心中永远的马爷，我心中永远的老皮匠，还有说索哥啊最牛了，还有说唱的太好了影子，马爷精神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评价，然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 我相信 谢谢 谢谢大家，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因为各位的到来变得非常的热闹，那再次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老皮匠乐队的同时，也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 的关爱青年计划，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现在呢，我们的半点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不要着急，因为下半时段当中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以及非常多好听的音乐的。如果要是各位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我们留言。好了，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啦。 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这就是一首很可爱，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失了优雅，像休假时那种心情。Place it is all my， 这是你是我荣幸。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 好，半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收听我们的栏目哈。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是非常的热闹了，但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第一个就是传统的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直接进来就可以看到。哇，今天的直播间简直太热闹太赞了哈。那与此同时呢，各位还可以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刚刚跟大家说一定不要错过视频的互动方式，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太精彩太好看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个非常牛而且非常大咖非常资深同时又非常庞大的队伍。那你们是，稍等一下，好，做好准备了，你们是谁？ 老皮匠乐队。 哇哦，气势恢宏啊。那再次请我从我右边开始，还是同样的哈， one by one， 一个一个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我是鼓手王洪涛。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田建华。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颖。 大家好，我是经纪人付伟兼伴唱。 大家好，我是老皮匠口琴三郎。 大家好，我是吉他锁。 大家好，我是马健。 你是什么都会的马老师。闪一下琴，闪一下琴，告诉大家，有点谦虚了哈。哎，那千万不要谦虚，因为呢大家真的陆续哪怕是我们的广告时间，然后大家也都是在不断的支持，然后还有点歌的哈，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下半时段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还有说支持老皮匠，老皮匠牛逼，然后啊，对对对，这个手势非常棒哈。啊，对对对，还有感谢我的，感谢我来把大家的祝福都送给了我们的乐队哈。如果要是各位有更多的祝福，或者是说想为我们的老皮匠乐队所说的话的话，赶快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留言，我也会转达给我们的老皮匠乐队。那当然了，我其实上午的上半时段的时候跟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聊了很多，而且我知道每个老师都是音乐界的大咖级别，而且都会很多的东西。那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乐团，哪怕大家在平时玩音乐的时候玩得很好，都很有想法，但是各位如果在创作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个拍板的，谁是负责拍板呢？ 还是马爷吧，因为我们乐队的灵魂人物。 就创主要创作还是 三哥， 嗯，还有涛啊，这个死活， 嗯， 主要是哎，这到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 这个 合适，打也合适。 对，这个如果要是好的话，大家耳朵都能过去， 嗯， 都就可以了。 对，主要马哥先把这个主题给定下来，就是以欢快为主，然后歌颂大自然或者这个人情的，主要是。人情和这 主要人情和这大自然的，就是像因为我们估计应该是在年底以前吧，就是不春节前以前，我们专辑要出来了。 哇， 春节要出来了， 所以就是您这儿定总基调是吗？我们的 大家定还是我没有 并没有 是 吗？ 还是大家定， 对，总核心还是 因为主要是这 又谦虚， 对，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嗯，来 会出现一些 十月那一份，咱们那 十月份啊， 十月份我们也会有演出，是吗？ 对，十月份是我们老皮匠自己的专场。 嗯，十月份在哪里？先给我们来个预告。 一个十月份在五棵松猫。 哇，五棵松的猫 live。 十月二号，在 十月二号， 对，老皮匠自己的专场。 哇， 到时候也有可能有嘉宾。 我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啊，各位听好了，10月2号在五棵松的猫 Life， 对，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现场 Live House 的表演， 对， 啊，然后我估计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应该都不会去错过这么精彩的一次机会的哈。那说完了这些，其实我刚刚特别想知道，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风格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分歧的时刻？会有吗？ 有，他改了好几次了。 这时候怎么办？ 他最早乐队吹口琴 的。 他最早吹口琴，然后三儿来了以后，他就改曼德林了。 啊，您看您这个万能的话，就是稍微的。 没办法，我那会儿我也是给我赶鸭子上架了。 啊， 又没有饭吃了，没得干了，只有看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来了弹曼德林了。那谁虎哥，然后他要改成班长了，后来把班长给锁起来了，谁也不让动了。 所以您这个就是万能型的，是被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是吗？ 这是没办法。 开个玩笑。那一旦万一要是我们的这个乐队当中可能对某一个片段呀、某一些元素出现分歧，应该怎么去解决？之前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协商，永远是 民主， 民主，对， 比如说 还是民主。 词上啊，词上有一些不妥呀，或者谁觉得不那什么了，大家产生一些分歧，最后大家一块儿去讨论，然后。不见得非得一个人拍板，基本上算大家投票，哎，都觉得这词儿好，然后过一会儿，包括旋律上一些编曲上一些改编什么的，涛哥还有那个谁马哥都互相，我们都趁着出现分歧的时候很多，但是大家很快 过去， 因为都是为作品更完美的呈现给大家。 对的，而且就确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因为这也是对音乐的一个打磨的过程。然后而且大家可以和和气气的，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把想法都去做出来，这样的效果大家去听一听， 对， 然后觉得怎么样效果更好，就倾向于用哪一种哈。您刚说在那个10月2号的时候马上要给我们带来这个现场 live house， 那个时候的乐曲就是要演奏的歌曲，有怎么样的偏向吗？ 还是以欢快为主 。 以欢快为主，对，因为我们传达的东西，传达的这个信息就是以欢快。 哎，没错。 哎，以欢快， 哎， 可能也会有新歌就是给小不点儿，就是说怎么说 啊， 量身定做的，有一些比较深情的慢歌啊。也会有，到时候10月2号吧。 嗯， 大家会能听到。 明白，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而且老在 Q 小不点儿，你是乐队最小的是吗？ 对，就是其实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就是因为跟这些哥哥们在一起也有10多年了，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我的年龄是最小的。 明白。 从那个小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叫不点儿不点儿，到现在。然后就慢慢把我也叫大了。 当时什么契机然后加入到这个这么有力的一个团队的？ 当时的话就是我以前也是特别喜欢唱歌，然后就在这个我们一些聚会啊，包括一些有一些哥哥开的这种酒吧呀，然后我们会在一起 没事大家一起切磋这个音乐，然后我就会跟各位老师去学习。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孩子还不错。 啊，于是就变成了主唱，而且备受关照。 对，反正也我自己也觉得很幸运吧。 有句话嘛，要想好，大敬小嘛。 嗯，还真的是。哎， 关键这不点，他那个本人他也欢快，所以说适合这个乐队。 哦，哎，没错，就是互相确认过了眼神，发现哎都是对的人，然后大家就一起玩起来了哈。 就这意思。 嗯， 关键是人 挺开心。 还是那个， 对， 我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还 是 性格相投，对，明白了。 没那么多事，没有乱七八糟。 明白了，还是性格相投。 很简单，就是一个为大家一块儿为了音乐而玩。 明白。 没有说这今天这事那是没有。 嗯。 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就感觉就是。 就像一家人， 特别高兴，对， 就像一家人一样。 就一家人， 哎，还真的是。 涛啊， 嗯， 老五啊，在什么情况下，一句话，付伟想排练，没地排练了，到付伟家。连又还得付伟搭那吃，还得 做饭， 还得做饭 啊！ 大家又特别上个大集体，大集体很开心的，每天都是这么开开心心的， 嗯， 没有这么凡事都有嘛，都有凡事，可是这种凡事只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任何烦的。 哇，还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不仅仅是一个乐队，更像是家人了。 关键我们我们的乐队的主题就是。 开心 最开心快乐， 人开心快乐， 对， 同时再加上自然。好，那我们继续来用音乐来感受我们的老皮匠乐队吧。那接下来为我们演唱的是《小毛驴》，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唱着快乐的歌曲，我继续去感激，真正春光缓缓吹来，太阳照大地，世界多美丽，大自然真神奇，我们一起大声唱着快乐的歌曲，牵着小毛驴，我继续去感激，真正春风缓缓吹来，太阳照大地，世界多美丽，大自然真神奇，唱着快乐的歌曲，牵着小毛驴，继续去赶集。 听到的是来自我们老皮匠乐队的小毛驴，这样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现场真的是太欢快了，反正我是不自觉的跟着摇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以及我们的视频手机端前的各位应该也是拿着手机不停摇摆的哈，而且还不忘了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大家可能说10月2号我们的现场 live， 然后有说哎可惜了，我在江西是在工作嘛，可能来不及回来。还有说宋哥您回来啦，然后还说一会儿参加老皮匠的聚会，然后说小皮匠小不点小皮匠sorry 我其实就是这个乐队的 哦，是吗？对，我刚刚口误哈，小不点儿啊，太喜欢你了，加油，你是最棒的。还有说刚刚那个乐曲太欢快了，说赶快各位小舞跳起来，还有点名让副歌小舞跳起来哎，副歌您是对，然后哎，是之前都会伴舞是吗？因为我看还有朋友说副歌的伴舞呢， 对 都在问啊。 这首小毛驴副歌的伴舞有一个那个 蹬风有轮， 蹬着自行车的那个 蹬着自行车 成了我们的经典 一个 pose。 哇，对，然后还有说一群纯粹的人做着纯粹的音乐，还有人说做音乐的人永远都不会老，留言太多的我来不及去念了，感谢各位对我们老皮匠乐队的支持， 谢谢 各位，今天真的是吸粉了无数啊，而且确实我们直播间也变得非常热闹了。那刚刚其实我们聊了很多，而且说了我们乐队其实不仅是在做音乐，而是真的变成了家人。那每一位家人肯定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琐事，那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去帮助？有没有发生过这种类似的事情？ 有，反正我们这个机器就是谁有事儿，我们都会无偿的，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感情就在这儿。我们老皮匠的这个主要是精神就是，永远是帮助任务，帮助 明白，就互相去帮助， 谁有困难我们都会帮助， 明白，真的是像家人。对，那日常比如说肯定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阻碍，像家人就是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家庭嘛，那家人会有一些反感呀或者是会有吗？ 我们这个家人每个都特别支持， 是吗？ 包括副委带着小公公 专门来 包括 主动做饭，是吗？ 不讲的老公那大豪那绝对是那是 反正 有一不在，有一不说二的，那真是 后面有 很 大的 旁特别大的这个 亲友团 家的亲友团，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来支持，然后同时凝聚成了各位做音乐的力量，是不是？ 对。 哎，那平时就是比如说各位相聚起来是定期去排练，还是就比如说真的是聚会的时候才去做音乐？ 只要有新歌了，有什么的，马上就一人口哨吧，就是基本上 就是 全到了， 就叫过来了。 哎，排完练了就得吃完了还得排。就这意思， 排练为借口来喝酒。 富哥我知道富哥的经纪人是怎么来的了。 对， 我一开始还想的是那种 实际排练是假，喝酒真。 我一开始以为富哥的那个经纪人是那种专门就是打天下开拓什么什么这种演出之类的，后来发现哦，原来就是承担了乐队所有排练加做饭加 后 勤保障。 后勤 保障， 保障不保 障？每次都得一购买就买很多东西，很丰富的。 对， 我们是排完练了累了还得吃得很好，而且讲究 也很讲究。由此可见，富哥的家人也是这个每一位的家人肯定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 真是亲友团强，我们必须要强大。 给他爱人已经基本上有点弄烦了，你知道吗？ 真烦过吗？ 你听我们的名字老皮匠这几个字，哎呦，别提了。 今儿你们吃什么呀，各位？ 你头疼。 但是感觉 开玩笑。 对，真的是像家人一样，定期或不定期的就会有这种类似的聚会哈，还挺让人羡慕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身后的家人，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无条件的支持。然后就是对我们，包括我们乐队的所有的哥哥也是，如果中间大家谁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大家就是会各种包容，然后去努力帮助你去解决这样的困难。 所以真的没有向家人就是提出异议吗？比如说你都没有时间陪我，你就又跟他们去排练了，像你老公会吗？ 几乎没有， 不会 吗？ 陪他呀， 出去演出去，对，你要我不等着到下面演出去， 职业代驾 走。 哇， 我看孩子，真是，就真是他老公绝对是个模范老公。 所以每一位成员的家人可能 我看孩子，主动的看孩子， 每一位成员的家人可能都承担了一些 这个业务，承担了一些职责， 承担了我们乐队的职业代价。 但是感觉真的是满满的知识和满满的能量，所以也能创造出这么强的一个凝聚力。我觉得大家应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用音乐来跟大家分享各位的快乐。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时光易逝，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老皮匠乐队。 哪个？ 说一下，咱过吧。 往昔忆往昔，快乐时光还在继续哈。各位呢，也从我们老皮匠乐队的这个声音以及音乐当中感受到了这种快乐呢。那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老皮匠乐队演唱的《时光易逝》，非常好听，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同时，刚刚我们的三哥是叫三哥吧？然后您还秀了一段。秀了一段，这叫什么？应该叫 假 rap， 叫说唱的部分， 说唱， 京味说唱， 有一点啊。 这个是 就是很特意把这个安排在我们的这首歌当中吗？ 对，因为这个唱的这个段词的精华都是我们小时候曾经经历过的。 嗯，也都是小时候的一些故事，然后把它改编成这种 rap 的形式。 对。 然后穿插在这里面哈，而且非常正。我看到我们的网友又来了，又在支持你，说三哥牛，非常牛，应该指的是那一段，就非常出彩哈。同时，各位呢？大家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聊起来了，说演唱会如果现场 live 的话是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的是吗？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10月2号的 10月2号五棵松吗？ 它是剧场型的， 它是 live house， 还不可能，应该是 没有 尽量吧，人如果有能有， 如果能有的话可以让全国的 场地条件， 对对对，因为我看我们的网友还是很希望可以到现场，但是确实可能有一些人看不到，于是呢大家就互相支招在直播间，然后说我们可以全国都能看到哈，所以如果要有方式的话，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好， 有朋友找个朋友帮着给直播一下。 嗯，没错。那同时，我现在要问的就是我们老皮匠乐队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稍微的透露了一些，一个是我们演出10月2号是吗？ 嗯， 再给我们说一下。 还就是年就是春节前吧， 嗯， 我们的新专辑马上要出来， 嗯， 新专辑现在正在筹备中， 嗯， 基本上在。12首歌左右吧。 嗯，12首歌，有没有一些惊喜？现在已经出来的一些 惊喜出来的， 给我们小小透露一下。 先保密吧。 哎，还是先保密一下，我还想挖到一个独特的料。 先保密，因为这歌全是比较，还是以欢快， 还是欢快为主， 也可能也有点儿。还是讲小时候那种感情， 明白？ 说说唱吧， 要不 主要还是传递我们情感。 可以唱一个，可以，你可以凑 个，老乐房来了， 老乐房可以来一个。 好，那各位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还有听众们，真的是有耳福了。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下，为大家迎来了一点点的这个小惊喜啊，就是在我们的新专辑当中，哎，有一些片段，我们现在要为大家独家。奉上，好，我们一起来，有请。 唱首那个什么吧，小油葫芦吧。 嗯。 冬天我去看花鸟鱼虫市场，不经意的遇见你。你那黑漆漆的外衣和神秘的头发，深深把我眼球吸。和老板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了你戴在身上挺脚的。我花了10块人民币带上了你，兴高采烈回家去。哎呦呦呦，我的小油葫芦，请你快快叫，我的世界有你多美妙。哎呦呦呦，我的小油葫芦，停在我身上叫，我的世界有你多美妙。 哇！ 小油葫芦知道什么东西吗？ 嗯， 油葫芦， 油葫芦 是老北京的一种， 是那个黄色的葫芦吗？ 不是， 是 一种蛐蛐。说蛐子，咱们这要不懂啊，说就是叫蛐蛐。 哦，蛐蛐。 对，蛐蛐小油葫芦。 哦， 北京人，因为我们现在都老北京想玩虫嘛，冬天虫，我们现在都养这，就喂那根。这个虫写那个叫油葫芦， 哇， 就在冬天啊，可以在身上可以叫啊，这， 嗯，就冬天变得很乖是吗？夏天的时候啊在叫， 哎，对，它这个时候是冬天，主要冬天玩， 哦， 冬天玩，揣在怀里一叫嘟嘟叫，这玩，这是一种老，也是老北京的一种传统的文化， 哇， 对，所以为这个呢写了一首歌叫小油葫芦。 嗯，看来今天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或者是听或者来看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包括我自己啊，因为现场听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而且每一位老师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的整个演奏的状态都能透露出来他们对于自己歌曲对于音乐的热爱，同时呢那种欢快快乐的生活的这种感觉，幸福感是这种指数，幸福感指数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我们的老皮匠乐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 谢 各位， 谢谢朋友们， 感 谢 各位， 谢谢。 好，那最后来说一下怎么样可以找到我们的音乐，比如说我们的微博或者是我们的各大音乐平台的互动方式。 我们也有老皮匠的官方微博， 嗯， 有， 大家直接去搜索微博， 官方博应该号 就叫老皮匠， 老皮匠 乐队，大家可以去搜索， 对， 嗯，同时也欢迎各位在10月2号 来到北京的五棵松猫 Live 去听我们老皮匠的 Live Show。 同时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在年底十二月左右的时候，就是 春节前 就有我们的新专辑啦，十二首歌曲，满满的欢乐要送给各位。当然了，最后我们所有的成员一起来推荐一首歌，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些作品当中为各位推荐一首歌曲，为我们所有的乐迷们